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 相较于故事，更深刻的无疑是至今还能够张口就哼唱的主题歌。去看真人版的《美女与野兽》，不仅仅是经典重温，更是怀念。对于经典，我向来是不太能够接受颠覆性改编的，所以很高兴真人版基本上忠于了动画版的剧情，音乐也都保留了下来。几段经典歌舞和打斗场面也比动画版做了扩充，让画面极为立体丰富起来，也让想象力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新版的《美女与野兽》当中，各路的有色人种符合了迪士尼的一贯定律。不过随着艾玛沃森饰演贝尔的消息传出，关于女权主义等问题似乎成为了影片最引人注目的焦点。贝尔在当年的动画版当中被囚禁在古堡之中并爱上了野兽的剧情，被一些人看作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如今翻回来看也确实有那么几分道理。虽为经典，但如果是原封不动地搬上现在的大荧幕，估计会引发不小的麻烦。新版从选角开始就已经有意地弱化这种元素，身为联合国妇女亲善大使的艾玛自然地将自己的这个特征赋予了这个角色。 Hello, you can talk. Hello, horsey can talk. Hello, pleased to meet you. 贝儿超越时代的对于女性权利的追求以及对自由的向往，一直让她被村里的人视作一个怪女孩。有一个细节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引起两个村民愤怒的原因仅仅因为他在教小女孩认字。贝儿不甘于沦为男性的附庸品，这也是新版花精力去塑造贝儿父母形象的理由，一切都是为了让贝儿这个形象他的性格合理化。 This is a small village. You are the most gorgeous thing I've ever seen. Nobody deserves you. And it's small-minded as well. But small also means safe. 新版的《美女与野兽》走心了，不过只是在期待值之内，并没有意外惊喜。 I've come to my father. He's a thief. Come into the light. I will escape, I promise. Look, a girl. Who said that? Hello. You can talk. Hello, horse. It's all he ever does. Lovely to make your acquaintance. Want to see me do a trick? What happens when the last petal falls? The Mastel remains a beast forever. And we become antiques. What did you do to it? Nothing. Get out of here! Go! You have to help me. You have to stand. If she is the one who'll break the spell, you must finally learn to love. Have you really read every one of these books? No, some of them are in Greek.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也后悔当时没有鼓起勇气去吻你，小岁月太着急，总让人措手不及。是什么让现在变得没有意义？一刻请学会好好珍惜，别等到我们慢慢老去只剩下叹息。平时总觉得时间还有很多年，把最想做的事情搁浅，经常在想以后总会实现，以为小情绪永远不变， 是一年又一年，或是过境迁，所追求的都没有终点，愿望实现却又总是怀念，失去了曾经的感觉。 我后悔自己没有去很多地方旅行，也后悔当时没有鼓起勇气去问你，小岁月太着急，总让人措手不及。是什么让现在变得没有意义？ 小时候我们都有最想拥有的玩具，长大后得到的却又有什么意义？ 现在的每一刻请学会好好珍惜，别等到我们慢慢老去只剩下叹息。金钱所追求的都没有终点，愿望实现却又总是怀念，失去了曾经的感觉。我后悔自己没有去很多地方旅行，也后悔当时没有鼓起勇气去问你，小岁月太着急，总让人措手不及。是什么让现在变得没有意义？ 小时候我们都有最想拥有的玩具，长大后得到的却又有什么意义？ 现在的每一刻请学会好好珍惜，别等到我们慢慢老去只剩下叹息。我后悔自己没有去很多地方旅行，当时没有鼓起勇气去问你， 小岁月太着急，都让人措手不及。 是什么让现在变得没有意义？小时候我们都有最想拥有的玩具，长大后得到了却又有什么意义？现在的每一刻请学会好好珍惜，别等到我们慢慢老去剩下叹息，别等到我们慢慢老去只剩下叹息。 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n, oh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 Mm-hmm.

走了，一直走不停你喜欢听的歌，甜蜜回忆太多心软了，真的结束了，送过的你唱的生日快乐歌还记得，你的温柔方式终于我懂了，话题聊到这里你笑了，却也太迟了，我用咖啡拉花拉出白色的心，一片眷恋你只恋在咖啡表面，现在的思念现在怀念，你在我鼻尖，我渐渐在勾画出你嘴角弧线，所有的场景我慢慢的喝掉有你在的画面， 相拥的寂寞虚伪给不了谁，清醒了躺出离开你的感觉，再不舍冬天季节等了离别， 我还想听你叫我宝贝，怕你身边 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黄小虎。 据说人的一生至少要有三次旅行，一次自己独行，一次跟爱人蜜月旅行，一次陪家人开心的出行。这个假期你打算去哪里出行呢？ 不知道今天星期几是个坏天气，一年有一天忽然又想到你，翻翻小说弹一弹钢琴，顺手回几封电子信，我在捷运线的车子里向低空飞行，飞过这城市才不管目的地，那些我和你有过的事情都像套子的水蒸气， I'll be leaving you 没有什么原因，爱情有时候是恶作剧，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忘记，有时候是恶作剧。

相隔，却又拨动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感情的善变，挖空心思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 在我身边的回忆里，熟悉的过去忽然离我千万里，爱着爱着就断了联系。每次夜空飘起雪花，我总想念你，好像我把孤单洒在漫天思念里，那么多回忆能不能别离去，我好怀念有你的日子。原谅我在这个孤单时候特别想念你，我也知道就算想念再也回不去，如果再相遇，如果在一起，如果时光倒流是否来得及。原

几笑声，到永远。如果可以回头避免。